对对对，高磊和大帅就不一定。 对，我们俩倒着来吧。 对对对， 今天我替他。 对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咱们上来就说说话题哈，因为在节目当中一会儿会提到一个搞的，就是说外国有一个飞行员呀，他开飞机的时候犯了迷瞪了。 有 啊，犯迷瞪就是俗话嘛，实际上就是打瞌睡。 哎呀呀呀！ 啊，打瞌睡一不留神，这飞机呢就飞过站了。 飞机还飞过站了？ 哎呀，飞过站也比这个随便落下来强吧，对吧？对吧？是飞过站了，也没 千万别出事儿啊！ 对，飞过站了还能回去，当然这个也很危险了， 嗯， 对吧？你油够不够等等的。 对，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犯迷糊的事儿？ 有啊，我这天天迷迷瞪瞪的呀。 你那是犯迷糊的时候，人家是点状的，你这是什么？ 我是线状， 带状的， 带状 还比较宽，嗯。 我是横向也有，是纵向也有， 那成片状的了。 好嘛，我是，哎呀，我想想，哎，我还真没 有。你那是扯面是吗？人家那是炒疙瘩， 油泼扯面好吃的呢。我告诉山陕地区，尤其是把那个油辣子往上一泼，啪一下，那个色彩也艳丽，是口感也香。 油辣子冻成饼了是怎么？ 但是 啪一下， 就是 呲啦的嘛， 啊，对对对，呲啦一下，你知道？关键是什么呀？ 啊， 它那个虽然红，但是不辣， 哦， 最重要的是香。哎呦，早上起来来这么一番，哎呦，太饿了。现在 你给大家重一下今天话题， 今天是吃喝玩乐的，不是，这我们出发吧。 对，话题啊， 话题说的是你迷糊的那么一个瞬间。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哎，厉害了今天。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就你有没有迷糊的时候，有最近迷糊的事儿，最近犯迷糊的事儿，犯迷糊的经历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清醒的各位也欢迎发送手机短信来打招呼，这么早出门啊，肯定都是去讨生活嘛。 就是啊，为了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嘛。对对对对对，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联系联系。 是说到犯迷糊，我没有，但是曾经有一次也是跟飞机有关。我们是赶早班飞机，当时我们叫了一辆车，这个司机啊早上起来可能起得太早，要不然我就怀疑他可能是连的大夜班。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载着我们以后在机场高速上，我们也迷迷糊糊的，我们就想迷糊一下，突然我就觉得车有一些偏离了正方向，向着外道，因为原来是在最内侧车道，突然向右 奔了应急车道去。 对对对， 哦， 我一甩脸看司机，他睡着了，我啪一拍他，他一激灵， 哟，那不是更吓人？ 对呀，啊，把这方向盘一摆正，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跟司机聊起来 啊， 对吧？ 我说你干嘛去了？昨天晚上？他说我没干嘛，我就是一瞬间。我说你一瞬间可千万不能犯第二回啊！ 对对对对对， 咱俩聊聊，咱俩聊聊， 所以就得这个保持聊天。今儿咱我也是保持聊天状态，因为那个司机可见是非常困，因为他使劲跟我说话啊，咱们前面右转了啊。前面红灯咱们等一下啊，就真的是这样的。后来我说师傅没事您好好开，我认得路。后来我发现师傅主要可能不是怕我不认路，就是他怕不清醒， 他给自己提个醒儿。 哎呀， 别睡着了， 这块限速多少啊，那个哎咱们那块啊，我们要并线了，就，这可不需要再提示车上乘客吧。 哎，这是人工导航仪啊， 不是，听起来特别像陪练，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开呢。 哎呦，你就别开了，你要上路那简直了， 那简直是被罚呀，因为没有本儿。来，欢迎江苏回，我已经在路上啊，在啊上班路上。 哦，对对，辛苦辛苦了各位朋友。 今天说说大家最近有没有犯迷糊的事儿，年底我们保持清醒，反思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说说以下的内容。 今年的全市百项疏堵工程已经完成了101项，小月苑大郊亭明年将疏堵其他的一些线路。再来关注一下10条北京最美的街巷正式出炉啦。 另外呢，网红的保险相互保啊，是保险的保，更名相互保变成宝贝儿保了。 嗯， 从保险的保变成了宝贝儿的保，这到底有什么讲头呢？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啊！高磊可能精神头不足，刚才狠狠地掐了我一下， 哎，然后我就变清醒了。 这什么？可以问你，我可以牺牲 是吧？ 真的，真的，真的。 叫一下 领导，你看看， 这小针扎的呀， 这不是小针啊。掐死我了！来，我们看看啊，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资讯 啊。 带伤给您播一下。 好好好 啊！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项目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做客了《治堵大家谈》节目，在节目当中呢，透露说，截至目前，今年全市百项疏堵工程已经完成了101项。针对群众反映改造后大山子路口拥堵增加的情况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主要问题集中于这个晚高峰的期间，非机动车干扰左转公交车出站栈道成为拥堵的成因。明年呢，一些常规堵点也列入了疏堵改造计划当中，像西五环的小月苑，以往由于道路和铁道围绕这一道路，这个路段呀出不来也进不去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研究疏堵计划。广渠路的大郊亭桥将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左转车道，京平高速与京城高速交汇的黄岗桥呢，今后也将打通，车辆不必再绕行辅路了，可以直接由收费站进出，实现互联互通。 对，咱以后出行就更方便了 确实家门口的路有一些变化。 对， 我们家那边就是有一个叫你们滨河路吧， 滨河路我知道， 滨河路有个路口，以前都得到前面那个，就是那建材城那块掉个头 啊， 后来现在变成红绿灯了方便多了。 反正我记得你们家那条路，反正直接还能再上二环，然后再上三环，反正是四通八达。我记得 你们家不行吗？ 就是原来好像中间是比较麻烦， 对对对，现在就是直接了。 对，因为你们那是斜街，原来是吧？ 对，现在也没正过来，街是改不过来 改不了了， 对， 但是路通了是吧？ 人正 啊！哎呀，不怕影子斜， 我影子也不斜呀。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啊！经过了各区的推荐，层层筛选，10条咱们北京最美街巷正式出炉。他们呢，从全市基本完成整治的892条背街小巷当中是脱颖而出，成为了北京街巷治理成果和胡同生活的新名片。这十条北京最美街巷呢，包括有东城区的西总部胡同、东44条、史家胡同、西城区的达志桥胡同、杨梅竹斜街、朝阳区的三里屯西街、海淀区的双榆树三街、丰台区的镇国寺北街、石景山区的时代卢峰南侧街巷，以及通州区的熊家胡同。你看看 熊家胡同 啊 咱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天好，咱可以去这些街巷走一走看看它美在哪儿。 对对对，大家云开了去啊，这个十条各个区都有 都有别着急。 三里屯西街， 哎，你们家也不远是吧？ 我对，是，你知道是三里屯西街，这一定要好好说。原来它有个外号 啊，叫什么？ 不好听，叫脏街。 哦， 现在变成了最美街巷了， 就是 又有图书馆，又有书店，对面又有一些小的这个时尚店什么，还有展览的一个位置， 就是连通啊，这个三里 屯 南区和 北 区的那么一条通道， 对， 不宽，但是现在呢，整治的特别漂亮， 挺漂亮的。 嗯， 还有一个抓娃娃的店。好，我们来看。 你多大了还抓娃娃去？ 正是因为只能看，所以我才印象深刻。再来关注，昨天朝阳区孙河地区首家社区便民商业中心正式开业，300平方米的便民商业中心内聚合了生鲜类综合超市以及家政、早餐等便民服务业态，方圆3公里内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在这儿都能买得到。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今年朝阳区统筹利用人防工程、地下空间、 对 啊、腾退空间等，优先用于发展便民商业网点 啊， 新建提升品牌这个便民服务网点158个。目前朝阳区已经建成各类商区社区商业网点4万多个，每千人平均拥有网点超过10个。 嚯，那真是越来越方便了，咱们出门哈 啊，非常方便， 对，也很厉害。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 昨天也不是我们那个举报， 不是 该举报就当然就得举报。 对啊，咱送大家一首歌吧，送给大家一首轻巧的欢快的歌曲。 对，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最近有没有发生过迷糊的事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来听听这首新歌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 见到你的第一眼便说是月貌是一杯去点，多少让时间定格再怎么一点但都啊，让上述时间能够再多一 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可不可以来了解我的内心，可不可以能给我你的微信，你要记住了我和你的秘密。 我是你的超级男友，专属独家奶味，发誓拒绝和其他女人搞着暧昧，深夜不要太累，也会为你盖被，等到一起晚安才能安心再睡。我想比在你的左右，让你做我唯一 baby girl，这你温柔眼眸，我的心就快飞走，从你身边经过，我了解你是那个星座，想要每天在你周围，拥有你的口味，要你做是你的音乐，我转过身只为遇见你，下凡人间是你七仙女，想要每天在你周围，要你做我唯一的 baby， yeah, yeah。 哎，有没有清醒一点呢？我觉得这歌跟摇篮曲似的， 就大早上起来就越听越迷惑，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这就是你要达的目的，就是你自己不清醒，还得把大家拖下水。笨熊说，有一次真的我是瞬间犯迷糊，车都兜护栏上了，吓死我自己了 啊！ 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能疲劳驾驶。 对对对对对对， 是很多骑来骑去的，开到哪儿都是犯困了。 包括就是你可能存有侥幸心理，说，哎，我今天就喝了一口啤酒，别去，万一迷糊呢？ 沾酒都别开车。 对，沾酒千万别开车。 是 啊， 这个如卡说，早两位，我刚才刚送完孩子回家路上了都， 嗯， 就任务都完成了。 呵，您这起得更早。 对， 再来看看一位啊，臂力千仞说了，迷糊有啊。我上一次呢，本来是要给我媳妇儿转钱， 嗯， 结果我手一抖，给我老妈转过去了，我也没往回要，你说说， 可见媳妇儿在自己心里的地位啊， 是如此之高， 对，大一辈儿， 臂力千仞啊，不是不是臂力千仞，他妈妈听见了没有啊？ 谁妈妈呀？ 臂力千仞 没有，就是说都很爱嘛，妈妈跟老婆都很重要，那么转过去他也没要，多好，我教你一办法，下你拿卡转，24小时转到账，如果你后悔还可以撤销。 你说你这人也太鸡贼了。哎，这样我问问大家伙啊，就是微信那种转， 哎，我鸡贼，你听听他问的问题。 哎，我当时转过去以后我后悔了的话，我能再收回或者取消吗？ 你说啊，我还给你钱，发人款，哦，好，我没给看，以为你发过来没着急取，你就给就偷偷撤回去。 对呀，啊，撤回来呀，啊， 撤回 你说是不是可以给吗？ 你发给我试试，你发给我100万试试。 100万我当时试1块钱吗？ 一块钱也行啊，多少 一块钱也是钱， 对，那可不嘛， 不嫌多的哈，也不嫌少，啊， 不嫌少， 来， 根本也不多了。徐哥说：“主任早，我等你们呢。”啊，哦，张海明威、冯毅说：“王毅没驾照，我现在已经清醒了。”嗯， 他没有， 还有好多让您震惊的事儿呢。 对，告诉你，他要有了，我就不开车了。杨征说了：“ 哎，啊，这有什么关系吗？你是我司机吗？” 不是不是不是，咱俩在一单位呀，啊。告诉你，离得太近，这你一开车出来，好嘛，方圆3公里之内的，对不对？ 嗯，怎么了呢？ 拥堵啊！ 天，我买什么车？买火车呀！ 杨征说了，以前犯过迷糊 啊， 因为杂志创刊，连续加班48个小时。 哎，哦，呦， 杂志 48小时几天？ 48小时，一二两天。 嗯， 刚想多数，杂志送印刷厂印刷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就犯迷糊了，车直接冲出公路，撞在了路边大树上。 哎呦， 车报废了，人还好，在床上躺了3周。你说说， 您瞧瞧， 这是纯粹为了工作。 虽然为工作是值得这个大家觉得，哎呀，真不容易 啊，太敬业了。但是您说把自己生命置之不顾，也太不对了。 对呀， 啊，这企业还需要您呢。 没错啊， 嗯 啊。 大家注意啊，当然犯迷糊的事不用都说交通安全的问题 啊， 有是一方面，方方面面吧， 很多很多， 嗯， 是吧？有的时候没准是不是犯了迷糊还无心办了好事，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大家也可以 犯迷糊办好事 啊，一迷糊 啊，一迷糊助人为乐了。 就比如说 平时这是什么人呢？ 咱们单位会计一迷糊，本来说这个月给我发1000块钱，哗，一迷糊发我10万，哇，哦，办好事儿， 这叫办好什么事儿？ 办好，对我是好事儿啊。 哎呦，不当得利，你知道什么后果？ 反正是他发我的，又不是我抢的。 那你还不还呢？ 单说， 那就请吧。 请哪去？下一环节是吧？ 那就得进去啊！你谈，哎，单，哎，你不找单间给你说说吧。 你作为朝鲜群众，你别那么狠啊！ 举报你！ 我天！ 月月说，好久没发消息了，地铁坐过站呢，坐反了那都是常事儿。 哦， 我都习惯了，出来得先看看，这回坐反了，没坐反。今天，哎呀，主要我心里老想事儿，我是老杨， 老想事儿。你说这么年轻漂亮一个姑娘，说自己叫老杨，你说说，诚心给自己 对， 扣一帽， 心事甭太重， 对， 放松放松嘛，对不对？ 姑娘越没心事儿，脸上越没有痕迹，也就是皱纹越少。 她倒看着没什么痕迹 啊，啊，这倒是，这倒是，看来自己平时做的保养不少。 哎，伊萨说是不是在这儿互动？对，就是在这儿互动。今天就说说这个您犯迷糊的这些经历。 嗯，好，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吧。接下来给大家说说 文化热点消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你反应挺快呀！ 啊，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文化新闻？ 对， 我说了一个热，你就突然变成文化热点， 随时直接加词儿。我告诉你，这就是主持人的能力，体现在一个主持人的素质和素养方面。 哎，对。你来给大家说说接下来的消息吧。 啊，说哪条啊？ 这条不就网红保险 哦？网红保险 啊 啊，备受关注的相保户相互保， 相保户 刚刚更名为相互保，由这个保护的保换成了宝贝的宝。 对，一字之差。 对呀，性质就从保险变成了一种网络互助计划。那么这款网红保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昨天呢，蚂蚁金服旗下的相互保啊，当时还是保护的保，保险的保，突然宣布 啊， 由于受到监管部门约谈，信美相互不能以相互保大病互助计划的名义继续销售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的这个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 火 啊，这个从中午12点开始不再对接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了，改为基于互联网的互助计划，就更名相互保，就变成了宝贝的宝。 对，那么自从这个10月16号这款0元就能加入最高享受30万元保额的相互保，凭借着支付宝过亿的流量，参保用户直线飙升，40天之内啊，他们的用户超过了2000万。这款保险提供10万到30万不等的保额，最终费用呢由全体参保者共同承担。其背后承保的保险公司是信美人寿，是国内首家会员制的寿险相互的保险公司。 成为网络互助计划的相互保会有一些变化，最重要的就是脱离了保险性质。这升级之后呢，此前相互保用户可以升级到后来这相互保了，并且无需重新计算等待期啊。那么新相互保推出了一系列权益升级，包括2019年度用户分摊金额188元封顶，如有多出部分呢，这个由蚂蚁金服这个承担等等。如果原相互保用户暂不升级，则按原计划获得保障，如果不愿意继续参与了，也可以选择退出。 对，那么从相互保到宝贝的宝，脱离了保险转型互助，行业人士认为啊，尽管模式有所变化，但是其低门槛互助普惠的初心和价值依然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莹宁认为，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未来互助会演化，最终啊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自组织保险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有可能，但是你要是做这件事儿，肯定还是先要申请一个自己的资质。 对 吧，实际上他等于说没有这个资质。 对， 对吧， 所以被叫停了嘛。 对对对对对，不能以这种名义来继续销售、 哎、 所以你没有这个资质推出来，这就很难有保障啊。 那当然了，大家信不信呢？是不是万一出事儿，你说算谁的？ 大家是一开始信了、 啊、 关键是我们这个信任值得不值得。所以呢，新出现一个事物，大家还是先审慎的对待。 对， 对吧？ 对、 尤其是它容易钻这种我们觉得说实话啊、有利可图的这么一个空子、对吧？不占便宜也不能吃这大亏啊。 对， 对对， 是，所以大家也千万、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千万别犯迷糊， 对， 是吧？ 当然也希望相关部门早日去审核考核，能够出现这样的，也如果它是合法的、有效的，也是挺好的。 对、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说到的互动话题是 犯迷糊的经历。 决定了就会去踹，绝不退缩。 样才是最酷。我们未必 看看大家的经历。夏奈尔五号说，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啊，进的是纺织厂，做这个织布车间的女工 啊， 8个小时，这个倒3个班，0点到8点这个班，2点到3点的时候，那真是最困的了。就我的师傅 啊， 一个20多岁的女工人 啊， 可能白天在家呀还得照顾孩子， 是 确实缺觉，经常站着都能睡着。说实话，真的是特别危险，因为你还得操纵机器，有时候下意识你再睡着了。 是啊， 对，确实危险 啊， 那真是累呀。 向纺织女工致敬啊。 嗯， 轩妈就说了。有一次在114微信平台给孩子挂号，挂完之后想起来我忘了勾选医保选项了，只好给客服打电话。客服说呢，只能是先帮我取消了，让我重新再挂号。然后我就重新挂号，潇洒的我再次忘了勾选医保选项。真是这什么记性啊， 看不起他是怎么着。 第二次我给客服打电话的时候特别担心，还是刚才那位客服接我的电话被人家鄙视。 对，就是客服可能很多人就啊，别是他，别是上一个，别是上一个，别是上一个， 但是 还是上一个。 我要告诉这位轩妈，他们都是有记录的，他们都是有上一个地方。 对，当然了， 人一看， 人家得查呀。 你逗我们玩呢是吗？ 阿姨又来考验我们了。 对，哎呦，这轩妈这记性。 对， 不过人说了，说如果是当妈的话，就是刚生完娃，就是一孕傻3年，这有可能，什么事都慢半拍 啊。不是不是，他是有一个恢复，也不是说傻， 哦、 就是慢呗。 啊，慢。 嗯啊，那你这个慢半拍是为什么呢？ 天生 这肯定是 天生丽质，我是。 你只能立长志。苏南亚马说：“哎呀，今儿周四，明天是11月最后一天了。 啊” 果不其然， 哦， 果不其然，11月有多少天？ 11月是30，13579，80了。哦，应该是30天。 起头数，这是不是只有12月？对，那所以今天29号， 29号啊， 今天哦最后一天了。哎呀，赶紧回顾一下迷糊的事儿，警醒一下后来的自己吧。 对呀、 想说昨儿开会，同事让我帮他签到，一瞬间忘了他叫什么了。就是忘了同事叫什么了， 真的啊！ 我就是让你帮我签个到，结果你当时， 但是提笔忘字，我觉得我是经常犯的。 王一两个字也要忘吗？ 那不会忘，但是就是人名儿，我觉得如果我熟的朋友，绝对不会忘。 就是瞬间想，但是他提醒了我，有一次上大学的时候， 嗯， 我进宿舍楼 啊， 舍管阿姨说：“哎，你哪个屋的？”其实人家好像是要问电的事儿，怎么了？不管怎么说，我最后突然说。我想不起来了 啊！你哪屋的就想不起来。 阿姨，我会走，你跟着我走一趟就行。 阿姨也是这么样的一大帅哥，往那一杵，他都记不住，没有印象。 我谁要帅哥多的是。 哦，对对对，你们播音主持， 尤其 我 长成我这样的，根本不算数了。 那阿姨还是挺有眼光的。 你这样的就别去了，我跟你说。 所以我没考上嘛，别提我这上进事、 哦。真的，你还考过吗？ 我考过，我告诉你，1试、2试我都过了，最后3试没过。 哎， 行了， 广告之后听听他为什么3试没过。 就不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广发用卡城市之星饭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歌唱北京，爱北京，

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今天节目真是不笑不说话，我们这话题就特别的逗乐、啊、 可乐， 对，还可口， 还雪碧、 那个、好，没说 美年达， 多说了一个，好，别说了。 不说， 就这样吧、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你最近 迷糊的时刻， 对，犯迷糊的事儿、哦，对对，找到 太多了。 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你太多了吗？ 我觉得呀、啊，大家伙都上岁数了，大家伙都在犯迷糊。 你讲一个，比如说你怎么没考上广院呢？ 我实力不行，当年可不是犯，当时是青春年少，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不会犯迷糊的， 哦、 那就是真钢真铁，这怎么讲？怎么讲这话？就是真金不怕火炼，但、 哦、 结果我不是真金。罢了， 哦，反正就是机缘巧合没上了。 对对对，因为当时啊，我们学校有三个我们同班的同学，一个是我，一个是当现在在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播新闻的张扬， 不是中央吗？ 不是，北京 哦， 他原来在中央台，后来去了北京台，不知道为什么， 哦、 可能干不下去了。然后呢， 您都迷糊了，还咒人家？ 不是不是不是这意思啊。还有呢，就是现在在北京卫视播新闻的曹一南，那都是我们同，那是我们班同学。当时呢，只有张扬一个人考上了。我们俩都曲线救国上了别的学校、 哦、 但是好像曹一南当时是别的学校的播音系专业， 是 啊， 他是学播音的， 对对对，后来我们就都是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哦、都是爱这个，你看看、啊、有志者事竟成， 是是是是是， 真棒。 但是我没他们俩混得好啊，他们俩胖成那样的还出镜呢，你说是我瘦成这样，人家也不给我机会，北京电视台是不是啊？ 没事，合并之后你是有机会。 有机会啊， 就我保举你，就怕腰不成举不动。来，甜甜薄荷糖和陈小兔都说微信转账可以设置时限 哦， 啊，是说支付宝转账也可以设置延迟， 嗯，真的？ 对， 那我赶紧设个时限，我以后都逗他们玩。 哎呦，你这种人就是说能行吗？我也试试。 你看，你看，人性，人，这就是人性。我告诉你， 来看魔草儿说、前两天坐地铁，本来要从建国门去朝阳门，可是迷迷糊糊的方向就给走反了。一抬头，哟呵，北京站了 啊！ 我就愣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反的。天哪，天天坐呀，怎么就反了呢？但是我这个人你了解吗？我一脸淡定，优雅的下车，走到对面，掉头，坐掉头车回去。 那还能有第二个方法吗？只能这样。 对对，就是，但人家优雅， 优雅。你看人要我就上蹿下跳了，你给我让我让道，我出去，我坐反了。 上蹿下跳跟地铁说，你给我掉头。地铁说没事，别着急，我们这是绕圈的，会到，对，会到朝阳门的啊。别急、 老范说，蕾蕾还有依依，我给你分享一下我前几天的一件很迷糊的事儿吧。 哎， 上个星期去回龙观一家饭店吃饭。一不小心喝得有点多， 哎呦， 儿子四个月大，吃饭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老婆把睡着了的儿子给我，然后去开车。 啊、对呀、啊， 他媳妇儿没喝 嘛。 我接过儿子之后呢，和哥们儿把最后一杯来干了，干了， 都接过儿子了、哎、还来这、 干了。然后呢，我就把儿子放沙发上了，然后呢，我就去穿衣服，然后呢，我就上了车，和老婆对视，同时问啊，儿子呢？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问， 同时问，同时问， 老婆同时问啊、儿子呢？ 然后我说我问你呢呀，老婆说我还问你呢，然后赶紧就跑回了饭店，儿子睡的那个香啊，醉一顿时无有，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是，是他上车的时候，他先问的老婆。 不，他上车的时候，肯定他和他老婆同时反应过来，怎么没孩子？ 哦、 同时说，哎，孩子，他是喝多了，哦、他以为他媳妇儿抱着呢。 是是，反正没想着给他了。 对， 嗯、 你说这么， 他还觉得安顿好了。 你想想，这喝酒多误事儿啊，对吧？ 嗯， 自己孩子都弄丢了。 原来看那话剧《万家灯火》 啊，北京人艺的那个。 对对对，里边有个人逛那古董家具店，就把孩子放在花架子上，抱着那个新买的一个古董的这个、一个盆景还是什么，反正就回家 了。就走了。 对，就抱着抱着，到家之后，老婆儿子呢，在古董店。 我告诉你，这心太大了都啊！ 古董店人熟啊。 嗯， 陆军说：“哎，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开车去天津，高速上我犯困了。 哎呦， 一眨眼的功夫离车前车屁股都很近了， 太吓人了， 吓我这一身汗，这一下也不困了。就是大家真的有困意的时候，在那个休息区，因为人家有休息区， 有， 哎，对，您在那儿好好的歇一会儿， 包括紧急停车带， 对， 可以， 哎，对对对对对，宁肯这会儿歇一会儿吧， 对对 对， 对 吧，哎，这比等人歇一会儿重要的多。 那当然了呀，啊，还有这个一堆字母不知道怎么念啊，生完娃说 这最逗了。 真的经常犯迷惑，真的是 一生娃就傻三年那种。我当时是给我儿子冲完感冒药，说呢把这个水啊，我心里想把这水呢晾凉点再给他喝，要么烫着儿子。然后呢我转了一圈回来之后自己就把药喝了， 看你给乐。 然后喝完我自己还想，哎，这水怎么这么甜呀，真好喝。 可见小朋友的药都是比较甜。 哎呦，这当妈的，呦天呀！ 而且说这小朋友药，刚才我们那个不中间广告老有那个小朋友的药， 对对对， 感冒啊、咳嗽的时候，每次听到他说治咳嗽，我都想咳， 跟咳嗽一下， 对我都想咳两下，还想什么时候能轮着我吃？ 哎呀，这犯的迷惑还是轻的，您说说，这要是您给自己弄的成人的药，您忘了直接怼给儿子让他喝， 哎，那 不是麻烦了吗？ 铸成大错了， 真是， 啊，小汪贝贝，哎，作为一个精致爱美的小姑娘，上大学的时候还把裤子穿反了，算不算迷糊呢？ 哎呦，那是啊，你那么着急干嘛？ 真是挺漂亮的， 对， 挺会穿的， 就是把自己脸收拾太干净了，衣服就忘了呗。 看这裙子倒是正的，裤子穿反了，那就是说标签露在了外面。 裤子穿反的可能性很小吧，我觉得上衣穿反的可能性还比较大。 哎，但是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我喜欢把这种打底的秋衣什么的反着穿。 为什么呀？ 因为他缝的那个他不是， 哦，有棱 难受吗？ 哦， 对，因为我觉得他穿在里边最无所谓了，就最应该外缝的衣服还内缝， 哦， 结果穿在外面的衣服还经常外缝，对吧？ 哦，哎呦，你这人这事儿哦。 但是不好，今天忽然穿正了之后，哎呀，觉得这个难受， 浑身刺痒，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就不耐受了， 哦， 你知道吗？ 不耐受，我天， 就不抗造了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反着穿， 特别舒服， 超级顺滑，哎，超级舒服。 好好，待会儿回家我就试一下去啊！ 现在大家集体换秋裤。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哎，您最近犯迷糊的时候啊，稍后给您说说新闻消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看看啊，这个中消协发布了测评报告， APP 普遍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昨天的中消协发布了10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和隐私政策测评情况，金融理财邮箱云盘类 APP 评分呢相对比较低。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 APP 普遍存在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情况，那么其中过半的 APP 涉嫌过度收集位置信息。在隐私政策方面，47款 APP 隐私条款内容不达标，那么其中34款没有隐私条款。那么针对本次测评活动当中发现的典型事例，中消协将约谈劝于相关 APP 开发的管理者，督促其整改和提高。那么这次测评呢是中消协在今年8月到10月份开展的，参与的 APP 源自中消协此前开展的消费者需求调查以及评测专家组的建议。哇，那么测评榜上，上榜的第一份 APP 有以下的这些啊，大家可以简单听一下哈。 这样吧，我做一个，你念着，我给做一回复，因为听一下也记不住， 啊，对，太多了， 对吧？太多了，我做一个自动回复。 好好好，金融理财类的是有胜算在握、微贷网、中国工商银行、捷信快贷、随手记、同花顺、马上到账贷款和悟空理财。那邮箱云盘类的包括有139邮箱、景邮箱、清邮、2980邮箱、一联安全邮箱。通讯类有一起、妙见、宜聊、面聊、百合婚恋，这都什么呀？影音播放类有橙子 VR、手机电视、1905电视网、魔力视频。网上购物类呢，有爱抢购、搜了、快乐购、名创优品、喜购。交易支付类呢，包括有易支付、瑞钱包、付费通、银家钱包。 出行导航类呢，包括有飞的、打车、乘客，还有曹操专车、一起来拼车和易代驾。住宿旅游类包括票管家、百城旅行、天巡旅行、六人行和居家游。新闻阅读类掌阅、剧看点、掌上阅读。最后是拍摄美化类，包括有 POCO 相机、柚子相机，是吧？还 有 一个 柚子相机、 鸡萌，以及最后一个美人相机，这都没听说过。嗯， 咱们也没什么希望了，不需就是不需要这种，美不美也这美不了。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吧。 嗯 啊，因为这它有字数限制，我就把什么类什么类都给这个 区分开来了，是吧？ 删去了。 哦，删去了。就您看里边具体的，就直接看它 APP 名字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看其中还有一些真的，大家伙包括甚至我 经常 在用到 的。大家找到10什么呀？ 876， 北京文艺广播。 对对。 啊，我刚才说了什么呀？ 你没说什么，我们忘了。 北京文艺发送低分。 低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高低的低，分数的分， 对，高低的低，分数的分，就是看收到了、哦、啊。 好，发 到 低分， 北京文艺广播发到低分，然后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哪些是低分的 APP 了。 嗯，是是是，好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您犯迷糊的瞬间。 这个就如果有一话题专门女性话题，香奈儿五少说，我真的推荐说这生完孩子，这个回复智力慢的，这不是，反正清醒的慢这个过程， 嗯， 他提供了好多素材， 哎呦， 迷糊，比如说回公司上班3个月， 嗯， 手机落洗手间了，被别人捡到送给管理员3次，最后一次人管理员都没问是谁，直接把手机都还了，我都认识了，专业丢手机， 这记性也太差了吧。再说你去卫生间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手机掏出来呢？ 这个 我真受不了了。 女儿2岁7个月，这是另一个人的事儿了、 啊。 一直觉得自己脑子很好使， 啊、 嗯、啊，就是说生完孩子之后嘛。 对。 直到有一天做完饭，把米淘好了，然后就倒进了马桶里，然后小心的把马桶盖还盖上了。老公一脸懵啊，就看着我。 哦，对，她老公旁边还看着，还没阻止。 哦。 哎呦，其实我觉得挺吓人的这个场景，别自己媳妇儿到时候神经病了。 这不至于，他就是想着事儿，他就出神了。比如想着孩子，听着孩子什么动静，那还比这个强。这个人说，这孩子睡着了，我突然讲，哎，这是怎么样了？这孩子就把手放在孩子鼻子下面看有没有气儿，不止一次这么干了。哦，都很好，还活着。 我天，你这心也太…… 看小肚皮动没动不就行了吗？ 太可怕了。再来说说啊，这个 什么妈呀，这是。 就是一孕傻3年的事儿、啊、哈，咱们再来说说医院的事儿。 犯迷糊啊，咱说犯迷糊 啊，医院能犯迷糊？ 有啊，但不是什么这个性 事儿、 啊。对对对，不是，这不是那个原则问题。李佳宁说了，说说我们医院主任犯迷糊的事儿吧。今儿啊，他当班听不着啊。我们呢有一个老主任，50来岁，男性。有一次从手术室出来，脱了手术服以后呢，可能是啊着急回门诊继续给病人看病，所以当时啊就没穿外裤，只穿了一条秋裤，就是括弧大家都见过那种墨绿色的那种松松垮垮的啊，对，中间 运动的吧，就是居家裤吧， 对，居家裤，中年大叔经常穿的那种。然后呢，我们主任套上白衣服，就是那个医院的医生那个白衣、 哎、 白大褂，就回来了， 辛苦了啊。 哎，我们当时啊也都忙。大夫护什么都忙，也没看出来。哎，这时候有一患者妈妈就说，你们主任是不是忘了穿裤子了呀？哟，当我们告诉主任的时候，我们主任特别淡定地说，哎呀，是忘了。 后来呢，这成了我们科室的一个梗。你说说啊，真是主任不是谁都能当的，那份淡定你就学不会。 他心里就装着病人呢、啊， 对 对吧？啊、病患，所以他嗨， 他不当回事儿 的事儿， 对对对， 就穿他穿上就成。小懒嘟嘟说：“老公坐地铁接我10次，有8次都坐反。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不想接？” 这个不也，我觉得不是，我经常就坐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刚才那个磨草说的那种，我天生呢我就看，哎，就是这个方向，我认为就是去这个方向，结果就是反方向， 真的， 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去大望路到底应该往四惠坐还是往苹果园坐呢？ 大望路当然是四惠方向了呀， 你这不是清醒吗？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我就上了相反的方向的车厢。 哦，就你知道，但是上了错的车厢。 对。 那就是因为不认字。 我在回回炉是吗？ 哎，那这么多微信你是凭意念念出来？姚迪说，我现在觉得自己经常穿短裤， 什么意思？ 炒菜的时候经常没放油就把葱花扔下，干锅葱花啊。他就是这个天经常还穿短裤就要出门了。 哎呦， 迷糊， 我的天呀、 啊、 您是南方人吧？不是，我看南方人经常、 哎、最近好像还是 是吧，就穿 就是那温度， 短裤短拖了板，然后上面套羽绒服就出门。 哦， 我天。刘学燕说，我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傻，一次呢和我婆婆骑自行车去银行，到小区门口我就一直往前骑，我婆婆就在我后边大声喊，哎哎燕儿嘞，哎燕儿燕儿，我心里想嚷什么呢、啊、然后我就通一下撞在了停车杆上。 前面没，那是汽车道是吧？ 肯定是啊。 给拦。 哎呦，他婆婆这着急、哎、 对，你要喊他停去，你别光叫他名儿。 燕儿停停，燕儿燕儿燕儿咚。 前队一声说，我就问一下，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只要开车过了红绿灯就想不起来刚才过的是不是绿灯了。朋友说他从来没有过，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这是强迫症。 哦，是吗？ 强迫症 到底是什么？ 强迫症，强迫症就是跟我经常，比如说原来出了门的时候、哦、我就想，哎，我们家那个音响关没关，我们家门锁没锁，我经常会这样、哦、甚至我好几回我都回去看。 那你过了别想这些了，赶紧往前开吧。 对，你也不能掉头啊、嗯、 没有说过呀。来吧，这个接下来进入这个资讯时间。 好嘞。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摆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起来关注文化资讯。11月27号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部署落实11月9号发布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通知再次强调，在严格控制偶像养成类节目，严格控制影视明星子女参与的综艺娱乐和真人秀节目的基础上，对于综艺节目还有电视剧以及网剧的明星片酬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个限定是这样的，你是觉得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没有没有 大动静、嗯、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19:30到22:30播出的综艺节目要提前向总局报备嘉宾姓名、片酬、成本占比等信息，每个节目所有的嘉宾总片酬不得超过节目总成本的40%，主要嘉宾片酬不得超过嘉宾总片酬的70%，网剧电视剧的片酬比例与综艺节目的限定相同啊。 好， 高磊的反应告诉我们，他的钱要变少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话剧啊， 这个级别啊， 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剧《哈姆雷特》应该是他的39部作品当中被全世界演绎的最多的一部。昨天晚上至12月5号，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等主演的《哈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的连演8场，这也是胡军一家3口首次同台献艺。 另外呢，再来关注国家京剧2018年重点复排剧目《结卫营》，即日呢即将于明天到12月1日在梅兰芳大剧院隆重上演。京剧《结卫营》始于前辈京剧大师杨小楼，多年来不断被后人传演。同时呢，该剧也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木坤的代表剧目。高木坤强调，这部戏讲的是家国情怀，要用作品咏颂忠诚，召回徘徊于历史之中的传统精魂。 从《无间道》系列到《窃听风云》系列，香港导演麦兆辉、庄文强组成的麦庄组合已经是成为了警匪片的金字招牌。今年二人呢再度合作的新片《廉政风云》宣布定档2019年2月5日正月初一，成为又一部杀进春节档的影片。该片呢由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主演，讲述了香港廉政公署调查腐败案件的故事。 其实这个组合还挺值得期待的，对。另外即将于12月14日上映的动画喜剧《绿毛怪格林奇》昨天发布卷福配音特辑，被粉丝昵称为卷福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一向以拥有低沉性感嗓音著称啊。那么为了给影片带来可信的声音呢，本尼迪克特精心练习的美式发音使格林奇洋溢着一种古灵精怪的喜剧感。 再来看电影，《变形金刚》系列首部外传电影《大黄蜂》昨天发布了经典归来的制作特辑，特辑当中360度全景式呈现了大黄蜂在影片当中的造型。那么大黄蜂海莉斯坦菲尔德、约翰塞纳等共同主演，将于12月21日在北美正式上映。 最后呢，是一条不太愉快的消息，海绵宝宝创造者史蒂芬·海伦伯格近日去世，终年57岁。他去年3月宣布患上渐冻症。曾经是海洋生物学家的海伦伯格于1999年推出了自己创作的动画《海绵宝宝》，其中的海绵宝宝等多个角色为世界观众所喜爱。海绵宝宝动画片至今已经有10季了，另外还有电影、音乐剧以及主题乐园。哎呀，真是非常遗憾哈，觉得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很喜欢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物，甚至同事还会把这些名字哈，起为自己微信的这样的名字、 啊、 对对对 对， 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其实是科学家创作动画，我觉得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科学知识， 奇思妙想，对吧？ 对，但是后来我真的是看见更多的是奇思妙想，他那个章鱼哥，你把鱼做一下。章鱼哥还要做鱼， 天呀，自残吗？ 啊，好吧，让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动画片来怀念一下这位创作者。 是的，好，那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分享一条、大家伙发来的短信吧。 嗯， 好，就说了，孩子吃奶粉的时候有事儿，当时打岔就忘了，这奶瓶里倒了几勺奶粉，哎，全倒回奶粉桶里，我重新再来一遍。 但是杨说这挺惊艳，前几天真的发生过一次迷糊的事儿，晚上开车迷糊抽了自己2下， 哎呦， 小姑娘还是没管事儿，我直接停应急车道睡了一觉， 这是应该的， 这就对了， 对、 啊、这就对了啊。接下来广告时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逢亲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探月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会员双周趴火爆开启，10月30日至12月2日，大部分商品满300最高减150元，会员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惊喜开门送。当代商城邀您共享会员双周趴。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啊又是一个大晴天儿哈，大气透明度不错，天气也不错，气温也还可以，特别适合大家出行吧。 嗯。今天是这样的，这个天气呢是晴天，而且还是一个颜值比较高的晴天。 是。 那么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气温的变化呢是有点不太一样。 哦。 首先就是今天早晨这个气温啊是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哦。 南郊观景台的最低气温是-4.1度。 呵。 这是入冬以来气温最低的一个早晨。 嗯嗯。 之前的这个最低气温是-3.9度，也就是今天呢又比之前的气温低了一点儿。 对。 天气比较冷，远郊区今天早晨的气温就更低了。这个国家级气象站中呢，像怀柔的汤河口，它的这个最低气温呢是-13.6度 啊，都这么低了，13.6度 啊。对，那就是比咱们城区呢要低9到10度这个 10度了。嗯， 哎，所以说，要是作为旅游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到咱们的这个北部， 嗯， 这个和咱们城区啊，这个气温明显的不一样。所以说要到北部的话就是要穿的更多一些，是这样的。 对。 像这个西边的这个门头沟、 这 个翟塘的气象站今天的最低气温也降到-10度以下。 哎呦。 延庆啊密云啊这都是在-8-9度这个样子。 就都够冷的。 对，就比咱们城区呢要冷很多了。 嗯嗯。 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这个寒冷的感觉了。 寒冬的感觉了是吧。 对对对。那么今天白天这个虽然光照不错，但是呢气温也并不高，预计的最高气温是7度。入冬以来呢，曾经有一天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是5.5度，其他时间的最高气温都在7度以上。那么今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7度， 嗯， 可见今天白天气温也比较低。 嗯， 尽管今天这个预报的最高气温是7度，可能会超过7度，但是呢也不会超过太多。所以呢，总的来说，今天白天天气也是比较冷的。户外活动请大家注意保暖。也就是今天整个来讲。从早晨到白天，这个气温呢，应该说呢都是比较低。 是， 这个注意保暖，这是要这个特别提醒大家的。 对，该穿什么咱们穿什么，千万不要美丽动人。 嗯、 当然了，咱们北京最冷的天还没来呢。我记得最冷的时候，能够最高温度可能也就-4-5度吧。 对， 是吧？ 这个零下就是说全天气温都在零下的时候呢，还没有到来。 哎，对。 但是呢，从目前的预计来看。有可能也就是说在一周之内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哎呦， 哎，这是咱们后边要说的北京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天气的特点。 嗯嗯， 有这么三个需要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明天和后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 大家知道这个冬天供暖以后呢，这个没有冷空气活动的时候，这个扩散条件总体来讲就会下降。 对， 明天后天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总体扩散条件总体下降的一个趋势。这个第二个关注点呢，就是二号，也就是这个周日， 嗯嗯， 天气会比较阴沉，这个凌晨到早晨那么几个小时啊，会不会带来一点弱的降水，目前还不完全确定，请大家关注一下。 哦， 就是关注咱们后续发布的天气预报，就是周日的早晨会不会出现一点弱的降水，这个呢就是目前就是这个湿度条件不是太好。这个它配合的不是太好，这个所以呢现在不能完全确定，就要看看后边的一个变化情况。 哎呦， 大家关注一下，这是一个。但是呢就是如果出现一点弱的降水也不大，就是比较小。这是一个第二个关注点。第三个关注点就是说二号晚上以后，这个就会有频繁的冷空气影响北京了。气温整体呢就是出现持续下降的一个态势，到下周四和下周五，也就是说这个周日以后的四五天，这个气温是不断的下降，到周四和周五的下周四和周五的时候，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有可能降到零下了。 也该降温了。 这从北京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冬天这个最高气温在零下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呢并不是太多， 是 就是有，但是不太多。所以呢这个下周四周五呢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天气就是比现在冷很多了。到时候呢还是注意防寒保暖吧，是这样的。 对，大的厚的羽绒服咱们就穿上哈。好了，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天气情况的介绍。天气寒冷您也要注意多保暖多喝水，好吧。 好的， 好，谢谢郭工，再见。 好，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面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需要提示大家，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广顺桥西向东，南五环旧中桥到大洋房桥西向东，还有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10109898 Let's go, hey! 3, 2, 1 the sun and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he thicker lane. The way she dropping low that thing. Got me wanna spend my mon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不用我说半截，这话筒自己嘚收回去了， 跟我一样。 最近那个蹦黄比较给劲。 对对对， 对，我们来勾子说今天互动话题是不是说最近迷糊的事儿 啊？是是是， 没错，最近就说说最近迷糊。一会儿我们要跟您说，因为飞行员开飞机都犯困了， 嗯， 所以飞机就过站了。嗯，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是不是有人刚才犯迷糊了？说了什么10？对， 有啊， 犯迷糊了。钩子说什么呢？ 说什么？ 昨天出门刚撞上门，想起啊没带公司进门卡，但是回家取翻包发现啊。没带钥匙，早上就是搁着，那还回不去了。 对，他只能等 家 里 人。 哦、 对、 哦， 那我有一次，上回有一次把我的那工作证落在了直播间、 哦， 我去直播间取，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墨镜哪去了、嗯，又把墨镜 落 在 直 播 间。 对， 哎呦，真是，嗯、这什么都丢。 还是人家导播小姑娘会说话。哎呀，哥哥，你就是想来多见我几面。哎呀，真是让我觉得，哎， 其实他内心是不是就是这么想的呀。 不是，其实我可能就是有点傻了。 来看看啊，芝就说了，哎呀，因为孩子肺炎，没有幼儿园，我也没上班，就没上幼儿园，今儿我也没上班， 没有幼儿园 啊。这刚刚听你们节目说迷糊的事儿，就是刚刚给孩子洗脸，放在水盆里的呢是洗脚的那条毛巾，所以只好换水重新弄水。 可不给人擦脚不洗脸 啊因为太专心听你们说迷糊的事儿了。你说说，我这自己就开始犯迷糊。 我正在这儿想，我有没有迷糊，有没有迷糊，就把擦脚布扔在洗脸盆里， 对，随手就扔进去。 幸好没给孩子抹子一把，我跟你说。但是 CC 这个厉害， 什么？ 这个太吓人了 啊！ 我呢卖房子，为了收房款就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定金和首付都转完之后就等着收最后的尾款了。 对，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迷迷糊糊的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收尾款的事儿。 对， 一般尾款可都不少呢，几百万呢。 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想不起这张卡是干什么用的，我就跑到银行办了注销手续 啊， 在签了一堆的字之后，银行的小姐姐把卡剪了角，我突然想起了房款的事儿。剪完脚之后突然想起来了， 那不就废了吗？ 我瞬间就蒙圈了，没办法，只能跑到房屋交易部门申请变更收钱的银行卡。打那以后再也不敢随便收拾卡了。 这姐姐也太二乎了，您是虎妞吧？您是 这我看11月7号互动的内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可了减法生活，刚需的才会买。 哦， 所以这种购物节对我的诱惑真不大。 说 现在购物车里最贵的是准备给老妈买的眼霜， 嗯嗯嗯， 经常看看价格有啥变化，合适的时候就买，悄悄的说一句，这个时候还挺清醒， 挺正常的， 对，挺正常。不不不不，都正常，都正常。 不是，就心太大了， 你太大了， 家里还是有钱，有矿。 有矿也不能浪费钱呀，对不对？那也是辛苦挣的。 还有这今早上刚犯迷糊的冯涛说了，刚刚就刚刚听你们节目听太入迷了，下车我没拔车钥匙就走了，回去我先重新拔车钥匙。 哦，这个没拔车钥匙是不是就锁不上车门啊？ 但是他就直接关门就走了，可以的。 哦，但是不是就是锁不上？ 锁不上，锁不上，锁不上。 哦，谁拉开？哎呦，那你想起来还行。 是， 对，这要高磊呢、哦， 我直接开走啊！真是。 你自己的车呢？ 我自己的车 啊， 我记得锁。 你忘拔钥匙？ 我不可能。 你不是迷糊吗？ 我这么鸡贼的人。 对对对对对，比迷糊更大的是鸡贼。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对，哎，说说您最近犯迷糊的事儿 啊？嗯。 我看见慕寒说，人生最心寒的莫过于站在车站等车、啊、看着自己要乘坐的公交从身边开过，自己全然不知。最要命的是当时自己还瞟了眼那车，心想哎，跟我坐的车一个号，还这么逗呢。 这都什么呀？哎，咱们的生活当中怎么充满了这么多的乐趣？ 心里有事儿。接下来是给您说说其他方面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三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伴着这么律动的节奏，我们来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冰雪旅游目的地哈尔滨、大连最火了。 嗯，入冬以来呢，全国各地啊都在探索着冰雪加融合发展旅游的新模式，冰雪节、冰雪季等活动明显增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在选择冰雪旅游。某旅游网站昨天发布的2018冰雪旅游报告显示，基于大数据，国内最热门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分别为哈尔滨、大连、沈阳、雪乡、漠河、长春、阿尔山、丹东、延吉和张家口。 滑雪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冰雪旅游方式了，滑雪场啊、滑雪旅游度假区在热门冰雪景点当中占据了6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仍是国内最热门的冰雪类景点，这个中国雪乡、中国雪谷紧随其后。 对，那么近年来呢，南方的冰雪旅游基础建设也是发展迅速，四川的峨眉山滑雪场、西岭雪山滑雪场都进入冰雪类旅游景点热度前10，像湖北、浙江、贵州、湖南哦，这些都可以有雪场、啊、 对，人建那个冰雪类旅游景点都有、哦、 客源地方面呢，相比北方人，南方游客对于冰雪旅游热情更高，更关注冰雪旅游的10大客源地，南方城市占据了8席。 当然，因为人家见到冰雪就更 机会少。 对、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呢，2016年到2017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市场规模达到1.71亿人次。到2021年至2022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有望达到3.4亿人次的规模，市场潜力巨大。高总投投钱吧， 投投钱， 嗯， 可以啊，在我们家门前泼点水，这不今天晚上就降到-4度吗？冻成冰我滑呀，真是。 哦，你们家独门独栋吗？ 我们家小区门口。 这么讨厌，给人小区门口泼冰啊！ 大爷大妈，你们出门就是慢点啊， 不得啐你啊！ 得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展览哈，希腊雅典国家当代 文明的人 啊，对、 嗯、好 啊，当代美术馆的部分藏品前天呢在中国美术馆亮相，道之为物游像及神展展览，展出了40位希腊国内外艺术家创作的近80幅作品，从希腊神话到卢浮宫的米罗斯的维纳斯，希腊艺术为人类找到美的起点，是人类永恒的艺术宝库。那么这次在北京举办的展览旨在探索书面文字在这个全球交流革命时代的作用，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1月17号。好了，咱们呢接下来时间呢跟您互动交流一下，我们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最近做的迷糊的事儿， 是先进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 为推进去产能、调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去产能和调结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及《财税2018-74号文件》，明确了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的企业，自停产停业4月起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享受免税政策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2年。 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的中央企业名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发布，其他企业名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去产能、调结构主管部门来认定发布。企业享受本项优惠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减免税申报，并将房产土地权属资料、房产原值资料等留存备查。 这一项优惠政策的执行时间是2018年10月1号至2020年12月31号。在文件发布前，企业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但涉及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尚未处理的，也可以按照这一规定执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接下来说说大家最近迷糊的事儿。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花瓣说了，说有一次我忘了限行，过了上帝南边测限速那一排摄像头，我突然反应出来我今天限行啊。我当时我就慌了，第一反应是我得掉头回去假装我没出来过。我 假装是来不及了， 对对对，假不了了，就真的掉头了。掉回去就想应该已经拍到我了，就又掉头去上班了。来来回回的，我都怕摄像头认为我在挑战它的灵敏度。 那肯定的呀。 结果我现在养成了时不时问一下今日限行、 问手机今天我限不限行啊、这不依靠它。 对， 您设计个提醒也行，这真得想好了。 对，真是迷糊。 布拉西克说，记得几年前啊，在这个朋友家吃饭喝酒，那冬天下雪嘛，那喝点酒不是挺好。之前喝点常温的，天冷朋友雅致啊，把这白酒呢拿温水还烫一烫。 哦，讲究。 说咱们今天喝点温酒。 好 啊。以前呢正常的量是半斤啊白酒加两瓶啤的。 我不少。 那晚上半斤温酒下肚，餐以后回家路上我就迷糊了。 哟， 这热的酒它那循环 快 啊。哎呀，真是有后劲儿。我真是摸爬滚打扶车爬到了家。 我的天。 还好我住的跟朋友家呢不远，几百米的路我走了10分钟。所以他这扶着车啊，是扶着路上的各种车， 扶着就是路边一排停的车、 想想那是真迷糊、他这迷糊还不是说意识上的，就反正是由内而外吧，他 就是醉了呗。 对对对， 那还其实挺危险的。 那可不嘛， 对吧、来人再撞你一下。没有啊，再来看看， 那人都躲着。 红烧水萝卜说了，就在刚刚啊，我刚煮好的阳春面放在桌子上、正想把昨晚的剩菜放在微波炉里热热，就这时候听了你们的节目，说迷糊的话题，就一口面条一口凉菜的我就吃完了，面条和剩菜我都给吃了，吃完我才想起来， 我的妈呀， 我没热呀，我没放微波炉里热呀。 这个又拿那个胃去暖它确实是不 好。对呀、不好啊。 您现在听我的 啊， 把这个手啊摁在肚脐上，轻轻的啊顺时针画圆。 顺时针， 别出了自己手心。画圆叫磨腹，你磨上个100下就好，会好得多。 我教你一个立竿见影的，他那个太麻烦，还得磨腹，直接喝一碗开水不就完了？到里边立马热， 一冷一热刺激不更不成了？ 最多打点嗝完事儿吗？ 嘿呦，谢谢您， 简单粗暴的方法是吗？ 醉猫说，我跟你说，前几天啊，给我爸妈和我姨策划了一个去咱们国家台湾10天游， 好事儿。 你办证啊，提前3个月办。所以往来的证拿到之后呢，我就把这事儿放一边了，心想到时候再说呗，是吧？ 对。 结果一迷糊就到11月了，12月12号出行 这差一个半月了，我终于想，还得交材料呢。然后我姨说，他银行卡里没有存款呀，都在理财上啊。 对。 可是旅行社只要最少一个月前存进去的多少钱存款证明啊。 对。 突然之间，富裕的时间就变得紧巴巴的了。因为这个证还得审批，还得10天呢，着急忙慌的存钱。昨天满一个月，刚刚提交申请，希望出游前能批下来。我这算不算迷糊加心大？ 你这算不算心大？ 咱一夜够心大的呀。 对，都不想这事儿。当然，人家可能觉得你就替我办了。 那也不能一点存款不留，你关键用钱的时候拿不出来，不麻烦了吗？ 真是。 是吧？还得留点。 这理财，我还真不懂啊，因为我都不太弄这些。你入了，比如说就3个月，你都没法提前拿出来，是吗？ 我也不太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没钱。 咱俩 一个是有钱不懂，一个是 啊，当然我也不懂了， 我也不懂，我也没钱。 莫塔尔说，爱越来越喜欢高磊这种牺牲自己愉悦别人的精神 啊，是吧？ 嗯，他不愉悦你，他也是这么， 我也就这德性， 生活就是这状态， 哎，迷迷糊糊啊，挺好啊。得嘞，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 趣闻吧， 啊，就说说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那条消息吧。 对对对，飞行员打瞌睡的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说这个澳大利亚的一名飞行员飞行的时候打瞌睡了， 是是是， 致使飞机飞过了头，在距离原定降落地点46公里处降落了。 这名飞行员呢，8号驾驶着纳瓦霍人轻型公务机从塔斯马尼亚岛的德文波特飞往临近的金岛。飞行记录显示，飞行当天的清晨6点，安全降落在金岛机场，偏离原定降落地点46公里。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发布声明说，飞行途中飞行员睡着，致使飞机飞过头46公里，这是一次严重的飞行事故。 哎呦， 人家不把它当玩笑看，咱们是觉得新鲜。当然咱们新鲜归新鲜，也不愿意遇上这样的情况。 那当然了呀， 对吧？ 是啊， 你到地儿不落 啊， 甩站了这飞机。 对呀，你公交车到站你不停， 飞机还能甩站，那怎么办？ 我天，头回听说。 但是呢，咱们听众做的事儿，我觉得也 够狠， 多让。对，这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我做过最迷糊的事儿是之前在超市买过罐装的浴盐。 哦， 哎，就洗澡之前泡一点，撒一点，哎，泡着特舒服， 挺讲究的一姑娘。 对对，用完之后呢，我就拿这罐放洗衣粉了， 哦， 然后一直没用 啊， 因为洗衣粉它有袋儿的呀。 啊， 有一天洗澡忽然又想用浴盐了，然后我就倒了，往身上抹抹抹，哎呀，擦一擦，哎呀，出了好多泡， 哎 呀，怎么出来这么多？哎呀，怎么这泡越来越多？妈呀，这是洗衣粉。 哎呦，这姑娘，哎， 拿洗衣粉当搓澡用的， 哇， 确实也不怎么多。 看着是，我告诉你，心大，你知道吗？长得这眉清目秀型的，是不是还有点婴儿肥 baby 胖， 哎，人家就是一乐才有这，你怎么回事？ 来看看， 你是胖，人家不是。来，我们就看看下一条。 老古月说了，闺女2岁左右吃饭总是爱和我碰杯，来爸咱干一个。突然有一次， 这姑娘说这个语气得吓死她爸呀。 有一次呢，突然想喝白酒， 净嫂嘛。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我倒了一杯白酒，然后闺女呢，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们俩都喝到最后的时候，不知不觉杯子放到了一起。媳妇儿催我说：“哎，赶紧吃，赶紧吃，咱还出去呢，出去。”然后呢，我和闺女同时拿起了干杯，就非常豪气的干了。干完之后，我们俩同时把眼睛瞪圆了。媳妇儿问我怎么还没说完，我闺女哇哇就哭了。 那可不，这个对她是有灼伤的。 拿错杯子了吧？他们俩。 对，你不要跟小朋友搞这些。 哎，是是是， 啊，杯子还搞成一样的呀。 我得批评一下我爸，小的时候都不在经我同意的允许下，直接拿那个酒杯就往我啊，拿筷子沾完酒直接杵我嘴里。 这给你灌耳朵里。 这也是不对的， 对，当然是不是太对了， 哦， 啊！但比这个还是想大家都要反思啊！ 是， 哎，希望大家这个咱都平安顺利，年底嘛，马上这个也忙乱一些，是吧？迎来新的一年，11月就要过去了，希望在12月和未来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我是王一， 我是清醒的高磊， 哎，谢谢各位，我们回头见。接下来是 娱乐72变。 谈个恋爱怎么这么难？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给你答案。落魄公子遇上不靠谱警花，状况连连，反转不断，带来全方位爆笑体验。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